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明天白天阴转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1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健康中国战略深入人心，健康产业规模显著提升，资源共享，协同发展，创业创新，哪些是机会，何处有险滩，技术迭代，服务跃迁，产业多元，如何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做好投资。每周末20点到21点，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这里有医疗健康领域的新发现、新业态、新趋势，这里有医疗健康产业的观察者、研究者、实践者。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 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刘斌。那么现在大家使用手机啊，或者是看各种电子屏幕，所以眼睛是感觉越来越疲劳了。那不管是出现近视、老花啊，或者是飞蚊症，甚至是因为慢性病导致的各种眼底病变的人都越来越多啊。这个患者群因为眼科患者增多，所以现在眼科医院创办和开设也呈现了一个增长的趋势。那么为大家介绍今天到场的两位嘉宾，北京西马林顺潮眼科医院首席执行官兼执行院长，香港西马眼科集团副总经理李春山。李院长您好。 你好。 北京西马林顺潮眼科医院主治医师白华博士。 您好。大家好。 白大夫您好。今天来一起聊一聊眼科医院的精准医疗，这个精准在哪里哈。那今天的节目我们为大家准备了互动问题，请白大夫给听众朋友们出这个互动问题。 好啊啊，那就问问大家啊，北京西马林顺潮眼科医院的地址在哪里啊？ 大家注意听节目或者去网上查询一下也可以，西马林顺潮眼科医院北京的位置在哪里。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RBC 健康投资家，在节目的进行过程中发来您认为的正确答案，我们将从答对的听众朋友中抽取获奖听众，送出价值500元的眼科就医检查，其中包括5项基础检查以及相关的眼底检查。那么欢迎听众朋友们收听节目并参与互动。 人的眼睛犹如一部复杂的机器，现代社会学习、工作、娱乐用眼强度大幅增加，导致各种眼病患病率呈上升趋势。我国眼科医疗服务需求空间巨大，人们需要什么样的眼科医疗服务？疑难眼病患者如何得到国际眼科专家的会诊？今天的健康投资家邀请北京西马林顺潮眼科医院 CEO 兼执行院长，香港西马眼科集团副总经理李春山，北京西马林顺潮眼科医院眼科专家白华，跟您聊聊眼科医院的精准医疗。2018年2月举办的亚太眼科学会上，亚太眼科医学会首位华人会长西马眼科医院院长林顺潮被授予亚太眼科成就奖。2012年1月，林顺潮在中国香港创立西马眼科医院，主要为客户提供国际水准的综合眼科服务，包括眼科保健、诊断、治疗及眼科疑难杂症的手术治疗等。成立6年来，西马眼科业务迅速扩张，目前在香港已经设立中环眼科中心、旺角手术中心以及5间卫星诊所。2013年3月，深圳西马林顺潮眼科医院成立，面积约4000平方米， 是深圳市医保定点医院，满足不同类型人群的眼科服务需求。2017年底，北京西马林顺潮眼科医院正式启动运营，这是西马眼科在内地设立的第二家眼科医院。2018年1月，西马眼科正式在香港联交所挂牌上市，为中高端人群提供国际水平的综合眼科服务，是领先的眼科服务集团之一。 大家都看过眼科，我自己原来就是近视，然后一直戴隐形眼镜，后来在三十出头的时候就做了飞秒激光手术。有一个说法是说，如果你长期戴隐形眼镜，那么对于眼角膜的伤害可能要高于近视眼手术对于角膜的损伤。 它是这样子，因为我们呢每个人呢他这个体质不一样，有的人呢他很多年戴，甚至是每天呢超过八个小时，当然啊这个是一个并不健康的一个理念啊，他不应该那么长时间戴，但是呢他可能就很耐受型眼镜。可是有相当一部分人呢他是耐受不了的，他如果熬夜的时候呢还要继续戴隐形眼镜，那他可能会带来许多问题，比如说严重的干眼症，还有一些呢就是很严重的这种结膜炎。 所以我们还是要真的是要爱护好自己眼睛哈，尽可能的避免近视。李院长，您自己是戴眼镜的？ 应该说我是老花了我应该眼睛以前是比较好的。 老花是难以避免的。 李院长原来的眼睛特别好。 对啊，我现在看远视吧，应该就在远视了。如果是看近的话，看小字看不清，说我配给你戴个眼镜的话， 所以那个不近视的人是不是有这个更容易老花的问题？ 因为我们每个人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呢，他老花是个必然。可是您原来呢年轻的时候有一个小度数的近视的话，他正负抵消了，他可能反而没那么明显的那种感觉。所以大家都认为这近视的人不老花，他不是不老花，只是他这种感觉呢可能会更不明显而已。 所以大家不管是对于医疗服务的要求哈，还是对于保护眼睛的这个需求，都决定了说我们希望有更多的这个眼科医院能把潜在的需求转化为为患者提供更有效的服务。因为每到假期的时候，就公立医院的眼科都是很难约，因为就诊的患者特别是学生太多了。李院长，你们之所以办西马林顺潮医院，也是因为看到了这样的诉求吗？ 是的，现在吧，应该随着这个老龄化进度加快，特别是现代化一些电子产品的话，对眼睛的影响也比较大，是吧？所以我越来越很多人的话，你对这个眼睛治疗和保健的需求越来越多了嘛。其实我们开眼科院最终的目的话，就是能够解决很多人在眼健康这方面的话，你提供一些服务，逐渐人们所需求的不是简单的治病了，而且的话要防病，甚至要把它治得更好一点。现在我们讲话就是说，从过去的基本需求可能在提升在说中高端这个需求方式上当中。因此我们西马眼科医院，北京西马眼科医院呢，主要的话是为客户提供一个综合的眼健康服务，包括眼科保健呐、诊断呐、治疗啊，以及眼病疑难杂症的手术治疗。应该是在保证基本医疗的基础上，应该的话要实现家庭医生式的中高端私人眼部健康服务，是吧？提升的话精准医疗，第三的话就是提升我们眼科技术的水平，来解决疑难杂症，这是当前所大家所需求的。 所以就是这个眼科的需求其实覆盖的年龄段特别宽。 对，现在应该说已经年轻化了，甚至话你而且到很低的呀，现在我们有三四岁四五岁的话就已经还是有近视的现象了，而且特别说有些疑难眼病，你比方小儿先天性白内障生下来就有，是吧？所以还有斜弱视啊，还有白化病啊，这些都是当前需要，是吧，逐渐解决的。如果说你不解决的话，将这孩子就要致盲了。 对，这个小孩斜弱视这个情况好像也越来越普遍，这个是我自己感觉到的，还是这个 是 一个主观因素？ 是因为我们现在呢，就是刚才李院长说那些因素都存在，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就是做父母的，他的知识文化水平越高，然后大家呢，就是有一个风吹草动，或者是发现有一点点他觉得，哎，我需要注意了，或者从各种资讯报纸上啊，他发现了这些，他希望得到一个更科学的解释，或者是一个指导。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就那天我在门诊呢就碰到了一个爸爸带着一个孩子，那个孩子呢其实视力什么各方面都特别好，我说那您来就是说来就诊的目的是什么？然后这爸爸告诉我说，因为他的父亲还有他的爸爸是青光眼，而且确诊了的，所以他又特别担心孩子，而且他还想再生一个老二，就是方方面面的，就是给我们就让我们要 跟他解释的非常清楚。 嗯， 所以我就觉得，你看咱们现在来门诊的这个需求呢，就是说这样更多的人不单单是说他自己生病了，确实眼睛怎么怎么样了， 就是对于下一代的眼健康，或者是怎么做好预防，避免发展成疾病， 嗯， 然后有了这个更强的健康意识哈。 嗯， 是，现在很多家长就是这样话， 嗯， 就说我们现在话你这个知识发展了，科学发展了，但是我们很多家长有些误区化，他从一些资料当中他来对照一下，其实很多东西我们现在需要话叫未病先治，就是说要加强化保健意识，是没得病的时候一定要防病。现在这个意识化，我感觉我从我们医院的角度讲，关键的问题话要提前给大家讲清楚，要科普教育化， 嗯， 是吧，就是让他尽量防护自己，尽量不得这个病。 是，当然我觉得家长的焦虑在于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开始玩手机玩 pad， 然后又肯定要看电视，所以很多家长是特别焦虑。 因为很多父母呢，他们会觉得因为 iPad 还有里面它有一些程序，还有甚至老师会讲课， 嗯， 也是用 PPT 的形式还发在群里面什么的， 对， 他就会很矛盾，他就觉得那我到底要他看不看呢， 嗯， 然后我怎么看呢，所以他需要跟医生呢就是聊很多他的疑问， 嗯， 然后得到一个最科学的指导。 嗯，所以您要不要把这个科学的指导再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呢？ 其实你看，因为我们就是特别特别担心这个孩子戴眼镜，尤其是父母他们两个人呢本身有这个近视眼甚至是更高度近视眼的人， 嗯， 他就会很担心，哦，孩子以后会不会也变成他们那种高度的哈。因为这个近视眼呢它是有一定的遗传倾向的，但是不代表就是说咱们就是束手无策或者是毫无办法， 嗯， 所以呢就是有三个这个年龄段其实很重要。一个呢就是在他上幼儿园之前，一般呢这个呢我们医院的什么妇幼保健院他可能已经做了一部分这些工作，然后在幼儿园的时候呢他要查一个基本的视力， 嗯， 啊，这个时候呢可能要筛出一些比如说散光大不大或者是有没有弱视倾向的小孩，这个是要给予干预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年龄段就是快八岁的时候，因为有的小孩呢他可能他的斜视啊或者是等等吧，他是需要在这个黄金年龄段呢然后进行矫正，不管是戴眼镜啊， 嗯， 还有做这些训练啊，还有呢就是在这个视力发展特别快的就是这个上小学的这个阶段，那么可能到了医院以后我们会给他做就建立一个这个健康档案，这个档案呢其实要查一些眼轴啦，然后屈光程度啊，还有跟他这个生长的这个个子身高的这些速度有没有匹配啊， 嗯， 然后他有没有就是说很异常的情况呀，包括一些圆锥角膜这样的。我们还是建议呢就是家长第一个要去做这个健康档案啊，第二个呢就是说一定要给孩子呢就是增加这个户外活动， 嗯， 还有一些包括我们看书的时候那个光线充足不充足啊， 嗯， 有没有在那种特别暗的屋子里面然后看那种反光那个强度特别高的那种屏幕啊， 嗯，所以还是需要医生的专业的科普能给家长提供很多实际的操作的指导哈。 嗯， 那我们说回西马眼科。 好， 哦，西马眼科这个西马是什么由来？ 西马如果说我们用汉字来解释的话，我们希望所有有眼病的人重见光明， 嗯， 希望我们的技术水平要像喜马拉雅山那么高，用英文这个讲的话， 西马呢它是有一个谐音呢就是 CMER， 嗯， 这个 C 呢代表那个 clinic， 它是临床的意思，M 呢它是一个 management， 就是说是管理，这个 E 呢是 education， 它还要教育要培养人，还有这个 R 呢它是 research， 就是科研，因为我们的林院长呢他不管是临床啊还是这个科研他很强的，他曾经发表了那个 SCI 文章有 700多篇， 哇， 所以就是属于这四个字母也是代表了这个西马的这个含义嘛。 嗯嗯，所以这就说到了林顺潮院长哈，林顺潮院长是创建了西马眼科医院的，他也是世界非常知名的眼科专家。知名在何处？西马眼科医院是在2012年由国际著名的眼科专家林顺潮教授创立的。那林顺潮医生究竟是为何著名？ 林顺潮教授啊，原来是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是吧眼科视光系主任。 嗯， 他经过了12年的这个打拼，把香港的眼科技术水平和知名度提升到世界水平，国际水平，世界的眼科年会啊都在这个香港召开的，他就想把先进经验带到我国内来提升国内的眼科技术水平，是吧，其实作为他来讲话你很出名有这么几个方面的话，是吧，一个话就是体现在哪话，就是说 它能够的话，你按照医德医风医术这么个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 嗯， 是吧？说这样的话，就是体现它的这个叫医学道德，是吧？它连续三届是吧任全国人大代表。港区人大代表，而且话也是中组部啊创新人类千人计划之一。 嗯，千人计划的专家之一。 哎，对啊。第二的话就是他的学术影响力，就是说他在国际上发表了这个论文话700多篇，对吧？这个 这是一个很惊人的数量。 对啊， 是的，是的，嗯。 对啊，而且话你他也获得了亚太眼科成就奖、国际眼科科学院士、世界眼科协会委员、世界青光眼协会的理事。亚太眼科协会杂志社的总编辑，是吧？亚太玻璃体视网膜学会的会长，在30多年的经历过程当中的话呢，他培养了很多医生科，提升了国内外的眼科研究水平，是吧？通过亚太眼科协会这个平台与国际实际接轨，2005年的话呢，这个中国加入了亚太眼科协会，先后着在10年和15年。在北京和广州举办了历年来最成功的亚太眼科协会年会，每次会议永远都是10000多人，都来自100多个国家，已经邀请了超过800多位的话世界知名眼科专家担任主讲。第三个部分的话，它就是专业影响力了。他从医30多年的话，一直的话在做眼科专业的，是吧？在眼科，是吧？多个分支机构，你比如像青光眼呐、玻璃体视网膜呀、白内障啊和屈光眼等手术啊。 就是、一般来说吧，我们内地的这个专家，他都是分一个，就是 分科特别细， 角膜病大夫、啊 哎、对， 斜弱视啊。但林医生，因为他的那个受的那个教育体系哈，然后跟他现在来说，他就是一个全科医生。 哦，他是眼科的全科， 对， 所以 全科 能够触类旁通。 对、 然后那些眼底并发症合并白内障、些疑难杂症，他们。更有处理经验， 因为很多人他不是说就是这一种病， 对， 对他可能会从前到后他是蛮复杂的。 咱们对眼科一问， 所以对，而且林医生他那个手术呢，他、除了做这个屈光手术，就是您说的那个，然后包括白内障啊，包括眼底的，就我们说的玻切手术啊，视网膜的疾病啊，啊，还有斜弱视啊，这些他都是一个都很精通、所以呢，就是一个全科医生，他是一个这个概念。 对，而且最明显的话，就是现在国际上话已经开始的话，就是评选，是吧？刘院长应该说连续三届，是吧？都是世界上眼科专家100强的之一。而且话第三届的话，应该说排名在第18位。目前他正在担任话亚太眼科协会的委员会的主席，在前不久还当选了新一届亚太。玻璃体视网膜学会的会长，是应该说在整个是吧世界的影响力上和国内影响力还是应该很很大的，所以我大家对他也话是吧就很认知很认可的。 哎，这个就要请教一下业内人士了哈，就是一般人好像不理解，就是医生怎么要发那么多科研论文，然后怎么要挂那么多学术头衔，他们这个学术头衔是必须要得到同业的认可。才有可能当选吗？ 哎呀，这个话题吧是这样子的，就是说，因为咱们国内呢，它有这个职称，你看我们每次去医院的时候都是，医师啊，主治医师，然后副主任医师啊，副教授，然后正主任医师，就这样的，甚至还有这个享受国务院津贴的专家呀，什么特级呀、特需门诊特别多，因为它是有职称的。可是你每选拔一个职称呢，它就是要一些条件，这个文章呢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评选的一个内容，尤其是在我们就是硕士博士的时候，现在都要求有 SCI 文章，还有很多单位，尤其我们北京的这些单位 SCI 文章是必须的，是硬条件。但是呢，据我所知啊，就是林医生他们呢可能发这些文章他没有这个 为了发而发表， 他确实是很感兴趣，然后他觉得他有心得，然后他觉得他发现了什么，然后他总结出来经验，他才发这些文章的。 其实我们这些文章写的话，它就取决两点，一点的话它就是新的发现，他始终想把这个眼科技术提升到一定水平上，因为他发现问题了，在整个的临床过程中啊，他遇到这种病例或遇到这种案例，他就要把它记录下来，这是一点。第二的话就是说，他把这文章写了，最终的结果是什么，让所有的眼科医生都能够 从中来得到了一些知识，来得到一些提升。 嗯、 所以我他把这很大精力花。其实现在写作是很枯燥的。 嗯。 但是为什么他要这么做的话呢？整个在这个临床过程中的话，他见到的病情太多，见到案例太多，而且有很多东西的话就是都是超前的，咱们叫前端的，是吧？ 嗯、 所以为什么讲话，我们医院本身在定位上当中的话，有一个话一定要做研究。 对 吧？要做研究，所以他就讲话呢，就是说你今天的技术，如果是你不再研究，你明天就跟不上这个形势了。他就是看你话，你整个的学术水平和你整个对眼科技术的认知程度。和你能够找出新的解决方式出来的话，主要是这个比较多。 所以林顺潮医生特别让人佩服，就是他兼顾了医疗临床和学术研究哈、 嗯、 这个可能在一般医生看来都是很难平衡的。 而且他很大程度还是培养我们自己医生。他始终讲嘛，就是说他自己到这生活，他的期望值是什么话，就是把所有的眼科医生都要提高到一个高度水平，是吧？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达到国际化水平，就是这样。 我想发表论文也是一个学术交流和共同进步，在医学界共同进步的一种方式，而不是你掌握了一个技术上的突破，然后你就自己当个宝贝私藏起来了哈。这个难题就只有您能来解决。 对。 啊，但是说了这些，那一个医院的运行，特别是现在西马眼科又有香港、深圳和北京这么多个医院，他不能只靠林顺潮医生一个人。 对，是一个医院的运行不能靠一个人。 对，林顺潮时间表非常满，他也会在这三地都出诊，就是我们北京的患者是能看到林医生的，是吧？就是如果提前预约的话就可以。 对 对, 对。 但是一个医院的运行不能只靠他。 对。 那肯定了，我们医院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就是一个专家团队吧。 对。 我们有外籍医生。 外籍的 医 生， 外生、 啊、 对 对, 对， 国际上也很知名的医生，然后在西马眼科出诊， 没错没错。还有我们的还有一个医疗院长，我们是同仁医院的眼底病专家啊，张峰院长， 嗯， 啊，他的手术做得特别好，然后也属于那个真的是。对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呢、啊，啊，对眼底病啊，视网膜脱离啊，啊，他这非常非常棒的一个专家。 嗯， 一个医院好嘛，他并不是靠一个人，他是靠个团队。 嗯， 其实我们有一个立足点啊，就是我们在医院这个发展过程当中啊，其实有一个就是我们叫什么话，名医效应，打造名医团队， 嗯、 用林院长这个名医。是吧？来塑造一个像他一样这么明星这个医疗团队了。我们医生的话来自三个方面，一个话就是说国外医生叫国际医生，国际医生的话也是都一些话专家级的，是吧？第二的话就香港医生，是吧？因为我们是香港集团嘛，是吧？而且我们是预约挂号了、啊、这个就诊的，是吧？第三个话就是国内一些知名专家。而且我们国外医生的话是常年坐诊的，不是 偶尔才飞过来、 不是来的话是常年坐诊的、嗯、我们现在的话就是香港医生是吧，外籍医生现在在我们北京医院的话也都有，是吧？现在我们斯尼康的话就是专门做小儿专家的， 嗯，小儿专家、 啊、对 是的。 而且我们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在北京有些大的医院，你比方同仁呐、啊、协和呀、啊，有些大的专家主任的话、 嗯， 是吧？也是，是吧？加入我们这个团队，是吧？ 都到西马眼科 有出 诊 哈、哎啊哎啊。哎，这是一。 嗯、 再一会儿我们还与国际上20多名专家的话，组成一个医疗团队，就我们叫国际会诊。如果说在国内发现一些疑难杂症、一些眼病的话，我们可以通过远程会诊这种话，跟国际上去 专家。我们有那个远程会诊中心。 哎，我们有这个话。我们今年话爱眼日，我们又搞了一个活动嘛， 嗯、 就是现在国内疑难眼病。住建的话这个生产速度也比较快， 嗯， 是吧？而且大家现在因为检查设备多了嘛，就一些眼病都能检查出来了， 嗯， 这样的话就需要治疗。北京西马眼科医院的话，我们就是爱眼日的话，我们启动了话、 嗯、 叫疑难眼病国际门诊中心， 嗯， 是吧？这样的话就是说在国内讲话所有疑难眼病的话，我们都通过不同渠道不同方式，是吧？不同专家能给予的话解答和治疗和诊断、 嗯、其实我第一次见林顺潮医生的时候，我就问过他干眼症这个问题，然后他给了我一个我觉得特别出人意料的答复。他说有的人会眼泪特别多，就你总看见他眼泪汪汪的。 嗯， 有的人呢又会出现这个干眼症的问题，这个眼皮上下都有一个泪道，其实是可以眼泪过多的话可以堵一下，然后如果是干眼症的话、 嗯、 可以把它再调整一下，是吗？这个本来我觉得很多眼科医院好像都是对这个问题没有什么特别好的直接的解决办法的、 嗯、 然后林顺潮医生有一个这样的方法。那么他 处理的，是不是这样的事例很多？ 很多呀，很多。因为一般来挂林医生的诊的人都是看了很多家医院了，然后他可能就是抱着一试，或者是其他地方就给他就是 拒绝了， 对，就说你这也没什么可治的，他就会来我们医院。 因为毕竟对于很多公立医院的医生来说，我为什么要冒着风险去给你做一个成功率并不高的手术？这个需要医患双方非常高的信任啊。 对，对。 那作为咱们医院来说，为什么要冒这样的风险去接这种疑难患者？ 那个从林院长他本身这个，他要把患者的病要治好。他这个话不是说我名医我就要治大病，是吧？这样的话你本身痛苦的，你要找到了我，我就要给你做，只要治好。他是这个理念，所以的话，在这个的话，可能大家感觉很轻松，效果率不是明显嘛，但他同样做。但是他也感觉到了嘛，就是说我能够给患者带来一些幸福感，是吧？那就是我作为医生来讲，那我就做到本分了。所以我们就提倡说，医德、医风和医术，是吧？他有做医生的品德，有做医生的这个素质，而且他有做医生的这个技术。而我们医院的话，在林院长大门全国各地的病号患者来， 慕名而来， 对啊， 满意而归。 刚才就您说到的话，是吧？除了医生有这个特点以后，医院有什么特点？是吧？就是说我们医院的话，应该说首先一是国际眼科医院，第二是香港独立的眼科医院。2012年的话，你成立的话，香港西马国际眼科集团，2013年在深圳开的医院，2018年在北京开的医院。其实整个集团当中的话，你在香港的话，我们有6个眼科中心， 香港就有6个眼科中心。 对啊，6个眼科中心的话，就是因为什么话？林院长讲话就是说我。让患者减少他这个过程 奔波， 奔波的过程， 特别是眼病患者。 对啊，就是因为有些地方你在那个地方看完之后，如果你要需要手术的话，我集中到的话，你眼科中心来做的话，现在我们深圳有一家，而且我们最近的话也在建2个这个医院，是吧？北京一家，北京的话我们已经开业半年啊，从整个的运营看的话，应该说是还是比较理想的话，因为医院的话，从集团讲话，它有一套宗旨出来，是吧？就是如何来做。我们现在其实的话有这么4句话。是吧？我们一个叫什么？叫精确的办院理念，精准的诊疗水平，精细的治疗手段，精心的全新服务，我们叫施精，是吧？就说我们办院理念是真正为一切为患者。当你在手术的话，有一种病情的话，但在手术过程中，如果发现另还有一种病的话，我们一并解决。不是我这个看完，你那个话，你等以后你再来看，是吧？说这样的话，我们在这个整个的这个治疗效果上就比较明显了。再一个话，从服务角度的话，我们叫精心的全新服务。北京西马眼科医院的话，它整个的特色来讲话，就一个话就是我们叫预约优先、未约并行的门诊这个预约模式。 未约并行是什么？ 对，就是 我没有预约 你没预约的话，但是话你也来可以看，不是说你没预约的话你就不能来看，但是话时间上可能有一些差距上嘛，就是你预约的话要一月为主，你没预约的话，我按照恰当的时间，是吧？来给你换，就是尽量缩短患者在医院的等待时间，是吧？这是我们一个特点。第二特点就是港式特色的打包收费。现在大家好认为说国际眼科医院话一定收费要很高啊，其实我们真是不高的话，为什么讲话？因为我们叫打包收费，国内的收费方式吧，它是分科，就是你做一个检查你要交费，你做一个之后讲话，我们为什么这样的话？其实取两条原因，一个原因的话就是减少患者这个交费时间，或这个疲劳，也使患者的话你在医院的话这个时间的话太加长，是吧？其实我们算起来之后的话，要总的算的话，其实我们的费用并不高。和我们整个这个社会上的话基本上的话是相似的话，因为我们在收费当中有一个话，我们关键是什么话，我们不是靠检查和药来收费，我们是靠什么，我们是来体现医生的专业技术水平和你的治疗能力，是吧？来确定话你的收费标准。所以大家话有时候感觉哎呀，说呀，说国际眼科医院话一定很贵，其实真是不贵。 西马眼科在北京的服务有什么样的特色，以及我们怎么能享受到这样优质的服务？节目的下半那我们跟两位嘉宾继续聊。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永军。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健康产业蓬勃发展，为人们提供了个性化、差异化、多层次健康服务。欢迎大家收听参与每周末20点到21点播出的健康投资价，为健康医疗投融资架起沟通桥梁，帮助公众为自己的健康做好投资。

减少等待时间， 嗯， 然后更多的时间呢会去跟医生去沟通， 嗯， 然后医生呢也愿意跟你解释啊，怎么治疗啊，怎么预防啊， 嗯嗯， 有什么担心情况呀，给你把下次的预约时间啊都给你安排好 啊， 而且还能以短信的形式给你 啊， 就这些可能做的会更细致一些吧。 对，最就一般病情的话也得在15分钟时间之内， 嗯， 是吧？但这个不一定说我病很少很轻的话我也给你唠15分钟，其实我们是根据人来讲嘛，就是说您的病情能给你解释清楚了，你满意了有位置，是吧？如果说你不满意的话，我们再跟你说一话。我记得深圳有一个病人的话，就是他为了见林院长的话，他有很多病人，他看了很多医院。他在见林院长之前，他自己做了一个什么，做一个这个记录，就说我要问哪些条啊，当时就问了20多条。林院长的话应该说还是给他答，就给他解答嘛，因为他是一个老患者嘛，而且话是从北京去深圳的话，他就比较满意话，就是这样的话就，其实我们患者就是两个想法：一，我到你的话。是吧，你能告诉我是什么病， 嗯， 第二话 因为你 能 信任， 对啊，你要知道的话你能给我能治不这个病， 对， 是吧，现在我们又把它提升起来的话，但是作为医院来讲的话，这两个达到以外呢，我还要达到一个话，你让你在医院真正享受到一个贵宾这种待遇， 嗯， 这就是我们提倡服务了， 所以您说的国际化服务， 对，就是 港式服务， 对啊，港式服务，嗯，我们现在的话在整个就是手术单的话，我们现在国内手术啊有一般都要求住院的问题，我们现在开展日间手术， 嗯， 就是说你做完之后你就可以回家， 当天可以走， 哎，当天可以走，第二天的话，但是有根据病种来讲的话，就是不要让你非得挨着是吧，说在这住几天的话，所以我们就开展这个日间手术，我们按照港式这种管理模式给大家创造一个比较舒心温馨这么一种环境，所以我们在整个医院的装修啊这个流程上的话呢都尽量符合化患者这种心理状态，就是你到医院来讲话没有感觉我来看病，我可能到这来串门，或者我在宾馆的话，我们现在的话是这种话，如果大家要想看一看我们医院的话可能感受就更深一点， 对，比如说这得说一下咱们医院在哪儿， 那个我们医院的话你在哪，在朝阳区，咱们叫建国路27号，其实在哪的话就是朝阳区高碑店紫檀大厦， 嗯， 是吧？ 紫檀大厦， 紫檀大厦， 如果就是 这个名字 的紫檀大厦就可以了 啊，定位 很好找， 紫檀大厦， 哎，对啊。 尤其我们有时候带孩子去医院哈，他要散瞳要检查，因为小孩他耐心总是有限的嘛。我们那有一个那个儿童区 啊， 小朋友可以就坐在那玩，很多小孩都不愿意走。 对啊，有些玩具啊，有些图书啊， 有。我也参加过林医生的会议哈，确实是一个非常有修养， 嗯， 然后对。患者是那种发自内心的充满了人文关怀的，但是我最佩服的是他在讲话就讲他的曾经处理的病例，我相信医院里的所有工作人员以及医生应该已经听过很多遍了，但是大家都还非常聚精会神的看着他， 嗯， 然后听他来讲，所以这体现了医院作为一个团队的力量哈。 嗯，林医生他也要求我们就是底下的年轻医生呢，就不管对哪个患者啊，不管他来自于哪儿，他怎么样，就是以那种就是那种嗯最饱满的那种精神状态，还有从头到尾一定要给他特别特别细心的检查，不要漏一点点，哪怕是一个很你就觉得他没什么事儿，他可能就是眼睛干，也要从头到尾给他查完了，然后再给他下结论， 不是为了更多的诊疗费， 嗯，不是，对啊， 这个诊疗费吧，看咱们很多人包括我们周围的朋友都说哇你们医院环境那么好是不是老贵老贵了，其实真不是，因为李院长就咱们这个因为咱们平常习惯的就是那种去哪儿先交挂号费， 对， 嗯， 交完挂号费以后医生说那去吧做检查去， 嗯， 然后再去交费， 对， 然后再去做检查，然后再去见医生，然后可能看了看说啊再做什么检查，咱们西马医院他是这样子，他可能会就比如说啊，就以我自己为例吧，我的这个诊金他也不叫挂号费，是150元 啊，哦， 可是我们这150元呢， 嗯， 是不是就乍听起来也挺贵的哈， 嗯， 但我们这里面呢其实包括了5项的这基础检查 啊，哦，5项检查眼压呀， 嗯， 视力呀， 这还是其中一部分，比如说您去我那看病， 嗯， 我们先会给您做一个5项基础检查，这5项基础检查里面包括啊给您验光，看您的度数啦，您的眼压啦，啊，有的时候我们还可能会，比如说您眼压在临界值，我们还可以给您测个角膜厚度啦。 啊， 嗯，啊，就这些。如果您戴眼镜的话，还会测测您自己眼镜的度数， 哦， 跟您现在真正的度数有没有匹配啊？ 嗯， 啊，甚至一些小孩还会可能查一些这个色觉啊、立体视啊，这全包括在里面。然后我们还会进行裂隙灯检查，看看角膜啊、晶体啊、眼前结啊。 然后有的人还需要散瞳查眼底，其实都包括在里面了，这没有额外的。 包括散瞳啊？ 包括啊，真的是包括散瞳啊。嗯，这个因为你是一个整从头到尾的一个完成的过程。 嗯， 如果真的是我觉得可能你有其他的问题，我需要再开这个特殊检查了，比如说开个 OCT 啊，或者做个 B 超啊，这个可能才会产生额外的费用。所以就看你怎么理解这150元钱。 嗯 啊，然后我们其他的有其他的专家，他还有 知名专家的推度哈。 对，实际上咱们我觉得有一些特需。这 也300多呀，也有更贵的， 而且它不包括这些检查。 而且有些知名专家在其他的民营医院出诊，2000也有的呀，2000 也好， 有 的有 的 是的， 嗯， 所以就是这是一个错误的这个认识，认为我们医院特别贵。 其实还有一个什么方式吧？你像我们还有一个话，就是跟别人可能不同点话，你比方连院长话、张院长好， 嗯。 其实我们现在的话，就是说你挂了连院长的号或者挂张院长号，其实并不是张院长和连院长的话就是一个人给你看完的话，其实我们叫三级诊疗， 嗯， 是吧？就是我们叫首诊医生，能够经过几个医生对你的一个确实的诊断， 专家团队， 专家团队 来给一个患者， 其实就是特别简单，就举个例子，比如说咱们一个老人家啊到我这儿，他就是以白内障，他挂了林医生的号，那么我呢要给他先做首诊，这首诊包括什么内容呢？我要问他这视力下降多久了，然后呢还有没有前面飘黑影啊，看东西有没有变形啊，啊等等吧，有一些症状没有，然后还要问他以前做过什么手术啊，然后有没有什么药物过敏， 嗯， 然后有没有高血压啊，糖尿病、心脏病，有过安过支架没有，吃过阿司匹林没有，因为这些东西呢其实是跟他评估他这个还有做手术的一些很关键的因素。然后完了以后，我就刚才说啊，就是五项基础检查，然后眼就是前结后结，查完了以后呢，我们还要给他查近视力， 嗯， 就是看看他的老化程度。如果他做白内障的话，那么他这种就视网膜的这种激光视力真正的是多少？ 嗯， 然后呢，再散瞳把眼底呢周边呢，然后后脊部呀、啊、全都查完，然后林医生呢再从头查， 嗯 啊，就是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可能查的会更精细吧，然后能够。不是说啊，你就来看白内障了，我们就给你解决白内障的问题，因为我们要看看你这个有没有合并其他的问题。 嗯， 还有一些人呢，比如说他会对某些药物过敏，会对尤其是青光眼的人，因为青光眼的人他用了很多药，那么哪些药没有效果，哪些药好，哪些药呢，他顶上不舒服，我们都得详细的记下来，而且这个呢是中，就是永远希望他以后再来我们那个西马的时候呢，我们呢就能够。直接就调出来他的病历， 电子病历一直在测。 对，我们的电子病历也特别特别好。只要比如说您是对青霉素过敏了，或者是您对某一个药过敏，您打开他这个系统的时候，他就会自动提出来提示医生他对这个药过敏。 啊、哦，嗯，所以这就能保证患者他的既往病史能够特别清晰的展现。 对，不同的医生，他只要是看他您在我们这儿看过一次病啊、任何医生打开就知道您啊是个什么情况，他记载的很详细。 我们现在有时候看病就这样，就是我今天这次看病可能找了张医生了， 嗯、 我几个月一个月两个月后看我再看，我张医生不在了，我只看到王医生了嘛。这样的话，他 即便是我看到张医生可能也已经把我 忘了。对呀、啊，就是这样、啊啊。所以有时候他就不系统，对他整个的病人的诊断和判断上的话可能有误差。所以我们在这方面的话也是加大了很大投入，我们叫建立的话就眼部健康档案。是吧？哎，您来了以后的话，我们一查的话就知道你什么人，我们看过什么人看过，是吧？你的状态什么样的话，你现在发展什么程度的话。 所以患者界有一个说法，如果医生没有记住你，你就心里安慰吧，就是你一定不够疑难。嗯，但是这是在一般患者特别多的医院那儿无法避免的一个情况哈。但是如果说是像西马眼科，它能做到一个个性化的诊疗。每个患者的记录在册都比较全面的话，因为我们的眼睛是终身伴随的一个视力问题，我肯定是希望医生相对了解我这个持续的情况哈， 嗯， 一直以来的情况， 嗯，对。其实我们院长有一句话，就是我们给患者，我们不是治这个人的这个眼病，而且的话治有病这个人， 嗯， 就是这样的话，就是既要考虑他的眼病问题，还要考虑他的心理状态和心理这种状态的话。说有很多人的话，眼睛可能有病，可能没有病，但是他的心理状态的话，他这个关键讲话就是说要把。 这个眼有病这个人要把它治好，就是让他真正能够对自己的病情能有个充分了解。 嗯， 说这也是我们作为国际眼科医院的话，这么一个话新的这么理念。 嗯，是吧？我们肯定是希望被看成人，而不是只被当作病。 对， 所以有句话说，这个医生跟患者最远的距离就是医生只看见了病，而没有看见人。 对， 那么能够把患者真的当成一个人，特别是眼病的患者，因为长期处于视力不佳的状态，他确实容易有一些心理问题哈。 嗯 嗯，所以这个可能是需要得到更多的关照。我还有一个问题哈，刚才说了检查费用和前期诊疗费用并不高，那如果手术呢，比如飞秒激光跟市场价相比会贵一些吗？还有白内障手术啊，在公立医院就是医保覆盖的医院，那白内障手术自己负担的费用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 嗯，是这样的。咱先说这个飞秒激光啊，飞秒激光我觉得我们医院的价格基本上市场价是持平，甚至还要低一点，会有一些活动啊，还有一些支持这种就是参加公务员或者是军队入伍的，因为我们要支持他们嘛， 嗯， 我们都会有一些优惠，真的是比这个市场价应该还持低一点点，是吧李院长？ 对、 激光手术，飞秒激光这个近视眼手术到哪儿都是自费项目， 没错没错，它属于一个就是没有办法报销的。 对，所以那我就最好找就近的或者好的技术设备就行了，考虑这个选择，在价格一致的情况下哈。 对， 那白内障呢？ 嗯，白内障它是这样子的，就是因为我们医院就是暂时还没有就是医保，但是我们可能年底哈，年底的时候就会加入医保，也是能够给大家报销。我们这个白内障呢，会比公立医院贵一些，但是呢我们的涵盖的内容不一样。因为我们每个人啊都会得白内障，不是说啊他得白内障了他没得，不是人人都会得白内障，就是早晚的问题。可能有这个糖尿病啊或者是高度近视眼的人，他的发生的会时间会早一点。但是除了白内障呢，大部分人都会有散光，啊还有人有这个糖尿病的这个眼底的病变等等。我们医院呢，它是可以在去除白内障的同时呢，它会把远视、近视、散光，它是一并解除。 哦，能这样？ 嗯，是的，因为它有一些特殊的这个，比如说去掉角膜这个散光的一些这个手术 啊， 同时做，这也是林医生的一个心血。 嗯， 我们从头到尾的那个检查呢，视光师呢是非常非常的就是严谨。 嗯， 反复确定这个度数，查近视力查远视力。如果哈您有就是说愿意的话，可以去我们医院呢去体验一下。就我们在白内障的问诊的时候可能会更多一点，会问你喜欢不喜欢看书啊，看文字工作。那么呢如果你说你喜欢看，那我可能会问你距离，你是愿意看文字呢还是愿意看电脑，还是我就喜欢拿手机看，因为它这个呢给你保留的度数是不一样的。它是这样子的。还有的人呢他是要开车，那么你是不是长期的有这个晚上开车的需求，这个也都不一样，因为我们知道人工晶体有五花八门，它不是说你最贵的就一定是最好的， 它 要选择适合你的。对，还有人呢，他就是说我呢，就是说我看书很少，我不爱看书，但是我呢喜欢驾驶，喜欢旅游，那么这个给你在留这个度数的时候呢，就有很大的学问，所以我们就这块呢，我觉得做的还是蛮好的。 这个确实体现了精准、个性化、精细。 对， 因为现在的白内障呢，它因为已经非常成熟，而且它的这个机器越来越好，然后呢，时间呢越来越快，而且是无痛的手术，所以呢，它现在是叫做屈光白内障手术，它不是说光给你解决，就是你看东西不再模糊了。它因为人要求很高，我即使到70岁，我依然希望我依然能够工作，我能够旅游，我能够干我自己热爱的很多东西，所以呢，就是对医生的要求也是很高的。对吧，所以呢有很多办法，比如说多焦的人工晶体啊，我让你的远中近啊都很好，比如说屈光补偿啊，或者单焦的晶体啊等等等等，就是来给你设计一个方案啊。甚至是有的人呢，他比如说两个眼睛的度数差别很大，李院长呢好像让他去试，试一些隐形眼镜啊什么的，告诉你我按照这种的这个度数是给你设计了，你接不接受？你如果不接受，那么我们再给你换一种方式。所以就是说我觉得还是比较 有性价比的，就是 是的是的， 这对啊，这就要人性化。就是时刻你的东西是最好的，并不是价格多少是好。 而且因为我们用的手术耗材也是真的是就是就会选用那个真的就是病人体验最好的然后最贵的东西。 这肯定是林顺潮医生像发烧友一样去做医疗。 对。 他不考虑像 医保现在会有这耗材比例占比的问题，所以有一些耗材是不能用。 对，还有他就是我们也是特别希望任何看诊的人还有做手术的病人呢，在我们医院呢就是这个体验很好，就不是说你来这儿来受罪了，就是不希望他这样，希望你在之前呢，然后 想起来哪个医院我就害怕，不是这个， 让他就是很舒服，很无痛，除了这个无痛其实是个蛮低的要求哈，你打麻药嘛，我们就很多环节吧，就是能有多好就想多好，让他更舒服然后更开心 这个确实是对医疗极高的要求。那我想再替近视的人问一句因为我错过了 OK 镜可以应用的时代，那现在有很多家长就问我说要不要给孩子戴 OK 镜啊，如果戴了 OK 镜每年可能都要涉及到费用，它确实是能控制度数是吗？ 它能够减慢近视发展的速度，我觉得可以说这么说比较好。 那所以就是如果是我有验光配镜或者是配 OK 镜的这个需求，在喜马眼科也是可以得到相应的服务的是吗？ 我们这个服务其实特别好，因为 OK 镜它是一个晚上睡觉戴的一个东西，在所有的医院可能它都是让你要试这个度数什么的嘛，它都是就是坐着试其实我们医院就模拟孩子睡觉，那我们是专门有一个屋子有个小床让孩子躺着试 因为坐着的时候那个眼压或者眼球的状态跟躺着不一样， 不一样，但是呢我们都是睡觉才带他 对，他是睡觉的时候用 OK 镜来矫正那个眼球， 我们是专门开辟了一个地方让孩子们就是能够躺着，然后这种配视状态会验得更准更好 真是考虑的太细致了。 对啊，很多个就是说有时候叫什么叫细节决定成败嘛我们很重要嘛刚才白医生说的话，如果我们坐着戴的话它终究有一定量嘛，它往往坠， 它的位置 不是最 好的状态， 准确程度。 而且小孩嘛他没有来过医院，他对医院很害怕，然后这个 OK 镜其实刚开始试的时候他就异物感很强的很多家长就说不行不行我孩子就不接 受不了 可是到我们医院呢为什么就那么接受呢，就是因为跟他这个体位，就是说你说宝宝你说不要害怕我给你戴，然后你躺着你试，他就觉得没感觉是这样子的， 它是一种体验对， 一个特殊的体验 对 之所以说这个问题也是因为北京市最新发布的健康白皮书显示北京市的中小学生体质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了，但是近视的增长趋势虽然得到遏制，但是不良的检出率仍在58%左右，这还是一个比较高的比例所以也就是说这个验光配镜的市场规模还是不小的，确实有很多有这样的需求刚才说了这个飞秒激光和OK 镜，这都是消费型的，家长可以取决于自己的这个经济状况但是疑难眼病又合并多种眼部疾病的话，不但需要很高的医疗技术，而且相应的费用也会比较高，如果患者比较困难的话怎么办 这个问题的话，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话，你从咱们林顺潮教授的话，他在香港的时期的话，他就是把医疗和公益并行，所以他在香港发起了一个话叫亮君工程慈善基金会，是吧？集团当中的话，我们建个叫天使基金，就是对于一些有特困的群众或者一些疑难眼病这个话，我们从医院角度讲，一个是利用社会资源。第二话就是我们医院本身支援，现在我们有几个特需门诊，我们叫国际特需门诊，一个是吧小儿先天性白内障，这是一个。第二话就是小儿的斜弱视，我们现在已经做的话，应将近话能有150-160例了。就这些话，你主要是全国各地贫困家庭的孩子，帮他们解决他们掩饰治不了这个困难出来。而且在医院的角度讲话，我们医院的话也是一样嘛，就是说为什么讲话，虽然我们是盈利医院，但是我们没把盈利看成最主要的，所有来医院的患者，我们是根据他的经济条件和经济环境是吧来做一些话你适当的处理，一些话你补助是吧，这样的话你大家话都能， 这些人是一定要帮到他们的， 对是吧因为他确实难，而且病也确实治，如果说不治的话就耽误这个最佳治疗期了那在将来的话呢可能就很困难了，就是我们的观点什么话，就是我们既要看病是吧为患者解除痛苦，对有些难以患承受这种压力的社会群体我们要给予他的帮助是吧，你特别话一些边远山区的有些话你英雄人物有些模范人物 是吧，我们都给一下这个有些就会政策出来、 嗯、 是吧，啊就把公益跟医疗把它对接起来。 嗯，为这个医者仁心啊，林顺朝医生就一直致力于公益。 对， 给我们的边远地区通过光明行其实留下了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对， 现在呢又通过这个西马眼科医院来为疑难患者提供免费或者是优惠的手术机会。 对， 如果大家有这样的合并的复杂疑难眼症、嗯、哈，也可以跟医院联系、 嗯、 或者跟我们节目组联系。 我们最近有做一个活动啊，叫老年贫困老年光明行。 嗯， 我们现在的话有20个名额。 嗯， 就是疑难眼病的话，是吧，可以通过啊跟我们直接对接啊，联系方式啊，在你地方啊，就是在当地你检查有病例、 嗯、 第二的话就是你有贫困证明，咱们主要是考虑贫困户嘛、 嗯嗯、 是吧，哎你有贫困户，然后地方政府给你出具一下，说我真是个特困户、 哦、 是吧，这样的话你来的话，然后我们根据他的病情，然后我们第一批话现在说20人，而且的话有对接有些困难的话呢，我们可能的话要给他1万块钱的这个免费 减免 啊，就啊减免， 一定要帮他们这种需要我们帮助的人， 嗯，让患者重见光明哈、 啊， 这是医者的心愿哈、啊，也是西马眼科作为一个医院想要承担的社会价值。 对， 那今天就先跟大家聊到这里， 再见， 好，谢谢。 节目最后我们来公布互动问题的答案，北京西马林顺朝眼科医院坐落的地点在紫檀大厦，听众朋友如果回答正确了的话，注意关注我们微信公众账号，在下周公布的获奖听众名单，获奖听众将得到价值500元的眼科就诊检查，其中有5项基础和相关的眼底检查。健康投资家为健康医疗投融资架起沟通桥梁，帮您梳理行业，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做好投资。每周末20点我们不见不散。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精编版。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玉军。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健康产业蓬勃发展，为人们提供了个性化、差异化、多层次健康服务，欢迎大家收听参与每周末20点到21点播出的《健康投资家》，为健康医疗投融资架起沟通桥梁，帮助公众为自己的健康做好投资。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首都医科大学宣武院院长赵国光。医学科技创新以成果转化，让医疗更加可及便捷，让您的生活更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北京儿童医院院长倪鑫。健康是个人发展、家庭幸福的前提，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需要健康产业多元化。希望健康投资家栏目促进健康产业发展，为健康医疗架起沟通桥梁，欢迎大家收听每周末晚8点到9点播出的健康投资家，祝大家享有更多的健康获得感。 人类医学的进步是医生、患者和资本共同努力的结果，以更小的代价获得更好的医疗健康服务，这是每个人的希望，也是健康产业的方向。科技有伦理，资本有取舍，医疗有温度，健康有你我。2018年每周末20点，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健康投资家，为您带来医疗健康产业智慧和新知。 在缤纷的节奏里，让你感觉快乐简单；在温暖的春天里，把你的心再次唤醒。